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0月8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北向南，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大黄庄桥南向北，平房桥南北双向，南六环南大红门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明天是周六，却是工作日，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没有限行，提示您注意路况的变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旅游总人数861.1万人次，北京旅游业7天吸金108.2亿元。 天津方面，生态城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引领绿色生活。 河北方面，张城高速公路1期工程张家口至崇礼段改造工程进入到最后实施阶段。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近期发射，今年第二批航天员即将出征太空。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日本东京都经历10年来最强地震。 印度方面将放宽签证发放和国际旅行限制。 文体资讯，环球影城国庆假期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 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今日开赛，冬奥测试赛从冰丝带开始。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播出第6集，冬奥让校园冰雪活动热起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的文化、旅游、商业、餐饮等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据北京市文旅局综合统计，7天的长假，北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861.1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3.5%。而旅游总收入达到108.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5%，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6.8%。人均花费1256.2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6.6%，较2019年同期增长3.5%。 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乡村民宿客房平均入住率达到了83.38%，乡村民宿接待总人数达到了20.21万人次。北京市3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共接待游客18.41万人次，同比增加12.5%，实现了经营总收入2114.5万元，同比增长7.1%。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今天介绍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市受到连续降水过程的影响，扩散条件整体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具体来看，10月1号到7号，北京 PM2.5 的浓度为13微克每立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持平， PM2.5 浓度下降了每立方米11微克，降幅达到45.8%。 据调查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天津市累计接待游客730.98万人次，其中天津市游客454.09万人次，外地游客276.89万人次。其中，红色游、亲子游、主题公园游成为了假期主流，文旅融合、商旅会展融合特点凸显，成为了拉动市场恢复的重要力量。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呈现有力反弹，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行业信心进一步提振。 此外呢，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博览会吸引了观众63.3万人次，金街吸引游客256万人次，大悦城吸引了消费者61万人次，都成为了假期家庭出游、商旅融合的典型。 今年国庆黄金周，河北省消费品市场商品充足，价格稳定，销售平稳，安全有序。受散发疫情及连绵的阴雨天气影响，节日市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据河北省商务厅监测，河北省174家大型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实现了商品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22.75万亿元，同比下降了11.09%，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3.24%。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这一节气呢是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和转折。今天也是国庆长假之后的首个工作日，天气晴好，适宜出行。不过呢，明后两天天津市将会再次出现阴雨天气，气温下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的9:39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一时节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和转折。北半球阳光照射角度明显倾斜，地面接受的阳光热量显著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气温下降，标志着深秋的来临。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焕珍说：“ 时至寒露呢，已是露气寒冷，将凝结成为霜了。寒露呢，节内平均气温呢为16度，最低气温呢平均为11.7度，夜间极端最低气温可达3.8度，降水量呢就历年平均呢为16.6毫米。寒露节后呢，本市气温会继续下降。” 气象部门的气候预测显示，预计今年秋季天津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量则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今天是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回升至21度。不过9号到10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天津将再次受冷空气影响，出现阴雨天气。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说：“ 从8号夜间开始，天空云量再次转为多云天气，9号白天受高空槽影响，将再次出现小雨天气，过程降水是在9号的夜间逐渐结束，10号转为晴天。除了降水之外呢，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会出现西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 受明后两天的冷空气及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降至18到19度。 全国股转公司今天透露，北交所设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开始发行。今天第三版的精选层迎来了5只新股深股，而在下周一还将有3只精选层新股加入打新行列。这是北交所设立后的首批精选层新股，因为精选层未来将平移至北交所，所以这批精选层新股备受市场关注。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根据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安排，2021年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本月全面启动，将会持续到年底。本次补水呢，将会通过山西引黄北干线大同侧田水库，把大约1亿立方米生态水汇入到官厅水库，调蓄之后输补永定河下游。 实施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将有效弥补长期以来河道周边的地下水亏空，增加河道激流，深度修复沿线的河湖生态，加快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的廊道建成。截至6号，上游引黄工程及侧田友谊洋河水库已经向官厅水库累计补水3848万立方米，官厅水库及下游各水源累计向永定河平原段生态补水8046万立方米。 为了落实永定河综合治理 21.5 亿元工程建设投资，完成356公里河道治理主体建设任务，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国庆期间投入人力2500多人，机械设备330多台，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工期赶进度，为实现年度建设目标做足准备。 日前，中心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获得了天津市首个零碳建筑示范项目认证，那里的用能需求全都由太阳能、地热能等再生能源提供。目前，这样的绿色节能建筑开始在生态城全域推广，让更多的居民感受绿色生活带来的便利。接下来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建筑面积3467平方米，主要为居民和企业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走进中心大厅，迎面的电子屏幕上直观显示着建筑的能耗情况。这栋建筑集成使用了可再生能源、绿色建材、通风采光等节能减排技术和方案。中心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顾问刘超介绍。 我们用的更多的是生态城的太阳能资源和地热能资源，一个呢就是很直观的光伏板，2200平米。那这套系统是我们的一个能源管理系统，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栋建筑的实时发电量，每小时是162千瓦时，这个建筑的实时的用电量是39千瓦时，它的能源自给率能够达到112%。然后对于地热来讲，我们用的地源热泵能够满足整栋建筑全年的冷热量的供应的。 在实现绿色产能的同时，建筑还实现了智慧用能。春秋季节，可以根据屋顶气象站数据自动开启地道风和高侧窗，实现自然通风；冬夏季节，则根据室内外温差自动开启地源热泵、空调和新风机组，保证冬暖夏凉。除此之外，在建筑的地下机房安装了锂电池，可以在天气晴朗时将剩余的电量储存起来，留待阴天电量不足时使用。测算显示，通过有效节能，这栋建筑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9吨，相当于种树3000棵，环保效益显著。目前，这样的绿色节能建筑也在生态城全域广泛推广。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作为天津市首个氢能运输示范应用场景，荣城众和自用氢能源项目在今年8月启用。日前，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运行一个月时间以来，5辆氢能重卡行驶里程超过了34100公里，货运总量9600多吨，碳排放总量为零，累计实现了碳减排大约9800千克。 该项目面向整个氢能产业链，从汽源到加氢站，再到氢燃料电池重卡车辆的运营，开创了不同于传统物流车和公交车的运营模式。据介绍，实现常态化运输后，运输的路线还将辐射到河北的唐山、张家口以及内蒙古和山西，拓展上下游减排空间。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表示，目前天津市将会发展氢燃料电池重卡列为落实双碳目标任务和深化重点工业企业运输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推动有关方面持续完善氢能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扩大应用场景开发，为天津市降低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来助力。 张城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张家口至崇礼路段，是张家口市区前往2022年冬奥会场馆的一条优先通道，工程已于2010年9月底竣工通车。这条使用超过10年的高速路，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做了哪些准备呢？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大华岭隧道是张城高速张家口至崇礼段最长的一条隧道，长度接近5.3公里。经过11年的运营，隧道内的设备设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耗损情况。今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决定对隧道设备设施进行改造提升。项目养护管理部部长刘顺林： 重点就是把大华岭隧道侧壁的一些裂缝重新的加固处理，又加喷了1公分的防火涂料，纳米硅进行一个彩绘的喷涂，顶部做的是蓝色的彩绘，然后点缀一些白云，两侧的这个3米高的范围内是做了一个白色的，然后加了一个红色的腰线。7月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彩绘工程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站在隧道的入口处，隧道顶部的蓝天白云彩绘 以及两侧红白相间的配色点缀，十分美观大气。为保证行车安全，设计者不光在洞口处两侧加装了足量的灯光，车辆驶入隧道内也做了充分考量。从张家口市区的纬三路收费站驶入张城高速，到崇礼南收费站驶出高速，这42公里的高速路乘坐体验格外的舒适，几乎感觉不到颠簸。这段高速路的路面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提升工程已于7月底完工。据了解，张城高速张家口至崇礼段改造提升工程已经进入最后实施阶段。 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对于三秋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河北衡水市目前加快农机具的改造，强化技术指导，全力推进秋收秋种生产进度，确保颗粒归仓。来听河北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衡水市农业农村部门科学研判分析不同内涝地块玉米收获机使用问题，对于内涝严重、传统玉米收获机无法进地的情况，广泛组织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农机经销商、农机企业对现有农机具进行改造，使收获机能在潮湿泥泞地面正常行走作业。衡水市农机管理总站副站长王晓说， 充分利用农机构筑补贴的引导作用，积极引进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做到履带式收获机应补尽补优先补贴。全市目前已购置履带式玉米收获机100多台套。 对于积水地块，农业部门鼓励农户利用地势高低不同进行人工强制排除积水，方便机械化作业。衡水市农机管理总站副站长王晓说， 鼓励农户用这个水泵等抽水设备对这个田间的这个积水进行这个排水，能抢收一块是一块。现在呢，这个衡水市的玉米收获已到30%左右。 今年北京市东城区结合每月一题治理共享单车乱象，针对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和天坛景区实行一区一测，引入科技监测，配备人力疏导，累计安装蓝牙嗅探设备1800余个，实施划入了入蓝结算区域117处，与去年6月至12月相比，今年的1月至7月，12345热线反映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共享单车乱停放的诉求量分别下降了20%和30%，共享单车停放更有序了，市民满意度提升了。 接下来，东城区也将会不断扩大共享单车入蓝结算试点地区，将会针对东直门、北京站、东单、东四、景泰、安定门、磁器口等12345热线反应比较集中的35处重点地铁口站，形成一站一侧共享单车治理方案，持续提升街区的环境。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8号通报，10月7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8例、云南6例、天津2例、山东2例、广东2例、河南1例、四川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为确诊病例，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另外，记者今天从黑龙江省绥化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了解到，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绥化市指挥部决定，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绥化市北林区新港湾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而调整之后，绥化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1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当天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中国航天载人航天的今年第2批航天员即将出征太空。 今年的4月份，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序幕。按照计划，今明两年，我国一共将会实施11次发射任务，而其中前5次为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关键技术验证，现已圆满完成了天河核心舱、2次天舟货运飞船和1次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射，而即将实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明年我国还将会分别发射问天、梦天空间站舱段，另外发射2艘货运飞船和2艘载人飞船，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今年国庆假期全民航运输旅客近930万人次，日均 132.7 万人次，同比下降 19.6%。 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运行总体安全平稳，平均的客座率为 73.7%， 比2020年下降了 4.8%， 航班正常率超过 93%， 同比降低 1.42%。 广州、深圳、成都、北京、重庆以及上海等地的旅客出行较多，成都、重庆、广州、深圳和西安等地成为了热门到达地。 受到近期国内个别地区疫情的影响，假期期间大部分旅游城市进出港旅客订票量和客座率均略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从旅客出行的日期分布来看，9月30号到10月1号为节前出行高峰，10月7号是返程高峰。出行的高峰期，广州、深圳、成都、北京、重庆出港旅客位居全国的前列，而返程高峰期，成都、重庆、广州、深圳、西安出港旅客量位居全国前列。 十一黄金周是一年中最适合旅行的季节，一些适合亲子活动或全家人一起参观的动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等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企查查今天发布了博物馆、科技馆、海洋馆、动物园、植物园以及游乐园排名前10的城市榜单，其中广州、深圳和西安共上榜6次，成都、合肥和南京共上榜4次，青岛、长沙共上榜3次。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今天正式发布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白皮书当中提到，生物多样性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全球 GDP 总量一半以上部分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贡献。中国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且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力维护重要物种的栖息地。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将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中，将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2021至2030年，全面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治理水平。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来关注经济方面。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在中国金融撰文称，截至到2021年7月末，绝大部分地区法人银行已经停办异地存款，异地存款余额有序压降，约 30% 的地方法人银行已经清零，可吸收异地存款的互联网银行存款利率均不超过同期现存款基准利率的加50个基点的自律管理上限。 异地存款是指银行通过在没有设立实体网点的地市开立的账户吸收的存款。近两年，部分的地方法人银行通过吸收异地存款实现了快速扩张，偏离了服务本地的定位。由于异地存款稳定性较差，积累的流动性风险易快速传染，不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金融体系稳定。 央行从2021年第一季度起，将地方法人银行吸收异地存款情况纳入 MPA， 禁止其通过各种渠道开办异地存款，已发生的存款存量自然到期结清。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同样在中国金融撰文称，目前银行 业金融机构已经全部明示了贷款年化利率，6000多家放贷机构以及主要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也已经基本完成明示工作，涉及月均1.7亿左右客户发生的近4亿笔贷款，总额超过180万亿元。总的来看，明示贷款年化利率有利于借款人了解实际的借款成本，切实维护了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近年来，部分贷款产品没有标示贷款利率，或者仅以日利率、月利率或者分期费率等形式来标示贷款成本，既提高了借款人横向比较贷款成本的难度，同时又显著弱化了借款人对于真实成本的感受，甚至导致部分金融消费者过度负债。因此，以统一的计算方式标示贷款年化利率，给借款人展示明确的可比的借贷成本，对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非常重要。 2021年3月31号，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要求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均应该明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并且明确推荐使用内部收益率法的计算贷款年化利率。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了解到，2021年国庆节假期，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140.69亿笔，金额达到7.6万亿元，其中10月1号交易规模最高，单日处理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21.31亿笔，金额为1.23万亿元。和去年国庆假期相比，网联平台处理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日均笔数和日均的金额同比都涨幅超过了20%。 其中餐饮行业消费显著增长，典型的餐饮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9.7%和46.6%，主要的电影院线相关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约35%和63%，一些大型主题乐园的支付交易呈现明显上涨趋势，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30%和61%。此外，旅游市场仍然处于逐步恢复的阶段，典型的旅游服务平台商户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0%左右。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目前了解到，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上5点加强为了今年第17号台风狮子山，最大风力达到8级。狮子山今天上午8点，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大约15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趋近于海南岛，强度缓慢加强。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并且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 据了解，琼州海峡已于10月6号晚全线停航，预计10号复航。海南省气象局提醒，狮子山移动缓慢，外围风力大，琼州海峡可能长时间停航，应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由于海南东部半地区的部分乡镇前期积累的雨量较大，未来2天仍有强降水天气，应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农田自涝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来关注科技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近期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刘敦一研究员和地质所海外高级访问学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亚历山大涅姆钦教授所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嫦娥5号月球样品的研究方向又取得进展。团队对于嫦娥5号月球玄武岩开展了年代学、元素以及同位素的分析，证明月球在19.6亿年前仍然存在岩浆活动，为完善月球演化历史提供了关键的科学证据。 继续来关注，天文科普专家介绍，继9月10号后，金星伴月这一美丽天象将在10月10号再次上演。届时只要天气晴好，全国各地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都能目睹到秋日里这幕浪漫唯美的星月童话。据了解，下一次肉眼清晰可见的金星伴月将发生在11月8号，届时刚刚经历过冬大距的金星会显得更加明亮。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日本。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上的10:41，日本千叶县西北部发生6.1级地震，东京都足利区震感达到5级，这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东京都首次观测到震度5强的地震。而据日本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截至到目前，有20多人在地震当中因为急刹车或者摔倒等原因受伤。 地震发生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相关部门准确把握灾情，向民众发送确切的信息。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但未来一周仍有发生同等震度地震的可能，民众应当加强防范。 基于试点项目数据，世界卫生组织6号推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其他疟疾传播中高风险地区为儿童接种而世界首款疟疾疫苗，这也是迄今唯一已经获得证明可以减少儿童罹患疟疾几率的疫苗。如何为这款疫苗推广筹资将会成为世卫组织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疟疾仍然是全球最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平均每2分钟就夺走一个儿童的生命。全球2019年估计有 2.29 亿个疟疾病例，其中超过90%发生在非洲。当年大约 40.9 万例死亡病例中，5岁以下的儿童占据 67%， 这年龄段面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风险最大。 印度政府7号宣布将会进一步放宽对签证发放和国际旅行的限制。印度内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对当前新冠疫情总体形势进行了评估之后，决定进一步放宽对于签证发放和国际旅行的限制。 据印度媒体报道，随着疫情压力缓解，印度政府决定进一步开放经济。过去几个月，印度已经完成了一定数量的新冠疫苗接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大幅下降。印度旅游部一直在推动开放旅游签证，以尽快挽回旅游业和酒店业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受的损失。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说，美国海军已经把小鹰号和约翰 F. 肯尼迪号常规动力航母以每艘$1的价格卖给了设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的国际拆船公司来拆解。 小鹰号和同一级别的肯尼迪号排水量均为80,000吨左右，分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和60年代末服役，前者参加过越南战争，后者参加了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小鹰号2009年退役，而肯尼迪号2007年退役。预计两艘航母将在数月内被拖至国际拆船公司拆解。美国海军说，这家企业拆除两艘航母后，将以出售废钢等可回收物资的方式获利。 美国太平洋舰队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海军海狼级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2号在印度洋至太平洋地区国际水域作业时发生了撞击，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状态， 而据报道，事故造成多人受伤。 声明说，康涅狄格号在上述水域作业时，在水下撞到了一个物体，事故没有造成危及人员生命的伤害，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其核推动力装置和反应堆舱没有受到影响，且维持全面运转，目前正在评估潜艇其余部分的损坏程度。 再来关注德国方面，德国西部小城伊达尔奥伯施泰因市一名加油站的员工上个月因为提醒顾客戴口罩遭枪击身亡。当地政府本月7号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大约400人参加。据德新社报道，逝者终年20岁，肇事者为男性，现年49岁。报道当中没有公开双方的姓名，只提到逝者名叫亚历克斯。 这件事令德国举国震惊，相关报道登上了多家媒体头条。警方表示不会容忍这种暴力，总理默克尔谴责肇事者。依照路透社说法，这是涉及违反德国防疫规定的首批恶性案件之一。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6月份诞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熊猫，园方随后举行了公开征求命名的活动。当地时间10月8号，征名结果揭晓，决定分别取名为小小和雷雷，预定2022年1月份公开亮相。 据报道，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召开记者会宣布，从民众投稿超过19万件的命名中，决定为大熊猫双胞胎的熊宝宝命名为小小，雌宝宝取名为雷雷。目前双胞胎成长迅利，体重都超过了6公斤，动作也越来越活泼。上野动物园规划将在2022年1月让双胞胎与妈妈珍珍一起公开亮相。 韩国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陷入到脱发的困扰，不少人为此寻医问药，韩国的养发护发市场因此迅速发展。韩国中央公报7号援引了韩国国营医疗保险机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数据报道，去年超过23万人因为脱发而就医，其中近 43% 年龄是在20到40岁之间，40多岁人士占据 21.5%。 另外20多岁脱发症患者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 15.4%。 继续来关注德国方面，一名现年100岁的前纳粹成员7号在德国一座法庭出庭受审，成为因纳粹德国时期所犯罪行而受审的最年长者。他涉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座集中营协助杀害3518人。根据德国隐私保护规定，媒体没有公开这名男子的姓名，称之为约瑟夫 S。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全国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了 15%。园区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了2.5万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约占50%，辐射带动了北京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北京环球度假区拉动周边消费市场效应凸显。据哪儿数据显示，今年预定国庆假期入住度假区酒店周边的间夜量比2019年国庆预定量增长了 75%， 预定的均价也由217元上涨到了507元，上涨近一倍。 美团的数据显示，从今年元旦至今，平台上度假区周边的5公里范围内新开业餐厅、新开业酒店数量分别是1067家和170家。而伴随着庞大客流的涌入，北京环球度假区对于周边生活服务业起到了消费带动作用。 这个假期旅游方面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只住一到两晚说走就走的轻旅游成为了主流，历史文化游、博物馆游和文旅夜生活逐渐成为了天津假日文旅的新热点。接下来请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李山的报道。 现在您来到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书房，房间里还陈设有上 十一长假最后一天，本市终于告别阴雨天气，迎来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游客纷纷抓住假期的尾巴出行，许多游客把临近的纪念馆、博物馆一起打包游览。 你们是来自哪里？ 河北衡水。 我很喜欢这里， 很有历史意义， 景观很好， 天津很有特色。 十一期间你们出来了玩了几天？ 一两天。 看了天津博物馆、 还去了那个李叔同故居迎宾室，近代中国看天津，打算再去看一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纪念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天气、疫情防控等多种因素影响，以往搭配7天长假的长途旅行相对减少。今年十一假期，游客多以说走就走的轻旅行为主。去哪儿网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徐振言说， 决策时间短，只待1到2晚，今年国庆流行轻旅游，这样的特点从我们平台数据上来看有非常明显的体现。2021年国庆假期的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量都比去年增长了大概20%左右，但是往年呢，往往是假期前半个月就订的差不多了。今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没有集中很早就订完，有的目的地甚至是在假期的过程中一点一点订满的。来天津旅游的游客大多是以休闲为主，然后天津各个文化场所的浏览量也比较高。 十一期间，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带来文创市集、户外艺术、大戏演出、动漫游戏、国风游园会、城市沉浸实景剧本体验等50多项、近300场文化活动，以文化加全面带动北京假期文旅新消费。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致力于推动传统商圈和购物街区以文化加为升级方向，以 IP 创业、跨界和为特色，打造成为集购物、娱乐、享益于一体的文化沉浸商业综合体，为市民提供更新鲜的假期出行选择。据了解，全市52个重点商圈11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近30%。 昨天，一场京邦两下锅的红棕烈马在洒满阳光的阳光剧场唱响，杜振杰、张惠芳、王红林、康静等京剧与河北梆子名角汇聚一台，让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为期7天的主场活动在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落下帷幕。虽然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园博园内游客丝毫不减少。漫步在银杏微黄的梨园大道，与本届戏曲文化周依依惜别，相约明年再见。 国庆假期7天，京津冀3地的23家专业文艺院团机构以及多家民间社团，围绕《风华百年颂》《英雄金古琴》等主题，联袂奉上了240多场演出，近300场次讲座、导赏、对谈，近500场次互动活动，现场吸引来自全国的游客近8万人次，观众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其中有14场演出与13场名家讲坛，借助了线上形式登录多家网络平台，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需求，累计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 在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推出一年之后，昨天晚上升级版的《中轴》在国家大剧院首秀亮相。其中3个乐章经过了大幅创作修改，指挥家谭丽华率北京民族乐团演绎了这部作品。中轴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用民族管弦乐的形式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上的古迹和人文故事。 昨天，天津京剧院在滨湖剧院演出洋派剧目《杨家将》，至此该院一连4天的国庆系列演出圆满落幕。京剧《杨家将》取材于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此剧剧情完整，还有风格独具的经典唱段。此次演出由洋派传人杨乃鹏领衔，携优秀青年演员万林、杨云露、王帅军分饰杨基业寇准，为戏迷朋友们带来一场不可多得的戏曲盛宴。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市实施民心河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畅通民心步道，为市民打造出家门口的景观带。截至到目前，4个精品节点改造已经全部完工，并且对外开放，景观提升工程成效初显。随着提升工程的深入推进，民心河景观焕然一新，民心长廊、民心广场、绿化植物，还有户外座椅等大量设施都得到了更新和新建，成为市民日常当中的游憩宝地。 记者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气象局了解到，目前石家庄市西部山区叶变色树木陆续进入了叶变色期，片片红黄秋色已在高海拔最高的沱梁风景区顶峰局部区域出现。结合未来的天气变化预计，10月13号左右，西部山区红叶陆续进入最佳的观赏期，较常年偏晚3到4天。 九月份，石家庄市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量显著偏多，降水日数多，日照较常年显著偏少，昼夜温差不足，叶变秋色植物变色时期较常年延迟。而据实际物候的观测，目前呢，沱梁山顶区域已经局部出现了秋色，而仙台山红叶出入是红期。关注更多三地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阅读热情，充分发挥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品牌阅读活动的引领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持久开展，天津市全民阅读办近日开启了2021年书香天津优秀读书人物、新时代阅读推广人、优秀阅读品牌推荐评选活动。此次的评选活动申报时间截止10月30号，经过初审、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优秀读书人物20名、新时代阅读推广人50名、优秀阅读品牌共30个。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点左右，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获奖。他获奖的理由是毫不妥协，并且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古尔纳是坦桑尼亚的小说家，常驻英国，而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荒漠》和《海边》，多次入围了布克奖。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继续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今天下午，首场北京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于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从此开始，北京冬奥会将进行一系列的测试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从现在起至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在北京、延庆以及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 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是本阶段系列测试赛当中第一项进行的比赛。3天的比赛设有12个小项，有来自中国、韩国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按照赛程的安排，3天的比赛都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每天各进行4个项目的角逐。而首日进行的是男女500米、男子5000米和女子3000米项目的比拼。 昨天，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始了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的第一次滑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等24个国家的运动员首次体验了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从10月5号至11月22号分别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雪车计时赛、钢架雪车计时赛、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5项测试活动。10月7号开始，参加国际训练周的运动员开始了第一次正式滑行，这也是国家雪车雪橇场馆落成以来外国运动员第一次体验这条赛道。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雪游龙是世界第17条、亚洲第3条、中国第1条雪车雪橇赛道。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1米，由16个角度倾斜度各异的弯板组成，包括非常少见的360度回旋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主任林庆文说，本次国际测试赛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落成以来第一次举办高级别的国际赛事。 目前竞赛组织、场馆设施保障和场馆运行都已准备完毕，将有400余名中外运动员同场竞技参与滑行。我们场馆运行团队有信心、有决心迎接挑战，也预祝本次国际测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将于11月20号到21号举办的国际雪橇联合会世界杯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滑行类项目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中国队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国外运动员将第一次体验中国雪车雪橇赛道，为备战冬奥蓄力。在此期间，雪橇场馆还将迎来第一次世界杯级别赛事的转播，这也是中国电视转播制作团队第一次转播雪橇项目。同时，此次转播也将填补国内媒体转播领域在雪车雪橇项目上的空白。 关注一下国足，中国男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出了一场让人无比揪心的比赛，3-2艰难战胜越南队，终于拿到了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首场胜利。这个结果值得高兴，但是从比赛过程来看，国足的问题也真不少。可以说，如果没有球员吴磊，国足在这场比赛当中很难全身而退。 伤停补时阶段，吴磊小禁区线上倒地铲射破门完成绝杀，至此吴磊为国足出战了74场比赛，已经打入了25球。数据统计显示，他此次对战越南6次射门3次射正打入2球，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当之无愧。赛后吴磊在采访中表示，球队很不容易，在封闭的环境下，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能够赢得比赛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除了中国队3-2绝杀越南队这场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2强赛 B 组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分别是日本0-1输给沙特队，澳大利亚3-1击败了阿曼队。三轮比赛过后，澳大利亚和沙特队三战全胜，暂居小组的前两位，而日本队、阿曼队和中国队同积三分，日本队第三，中国队排在第五。10月13号，中国队还将会在客场对阵对手沙特队，目标依然是抢分。 昨天下午，天津金门虎队在北京与国安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也是下周末足协杯赛开赛前金门虎队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正在90分钟里，凭借王嘉男的进球，金门虎队小胜国安队。但是昨天国安队并没有外援登场，球队的几名国脚也在跟随国足征战，因此眼下国安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按照计划，最近三天金门虎队队员将在天津做好前往足协杯大连赛区的相应准备，大约11号出发前往赛区。 昨天2021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站举办，共有1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加。门头沟站比赛是本年度北京自行车联赛的第三站，本次比赛选择在了金秋时节的国庆假期举办，也充分发挥了体育加旅游的优势，将自行车赛事和山水风光、名胜古迹、革命遗址等旅游结合起来，吸引众多的骑行爱好者到这里骑行，同时也促进了体育旅游的消费。北京自行车联赛作为多年来北京市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受广大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喜爱。 随着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推进，青少年冰雪运动越来越热。北京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持续建设200所中小学冰雪特色学校，引导百万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让孩子们体验运动快乐，感受奥运精神。今天冬奥的脚步播出第六集，冬奥让校园冰雪活动热起来。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在北京101中学300平方米的室内真冰场上，学校冰球队正在进行训练。白一彤是队中唯一的女生，虽然才上高一，她却已经是有着10年球龄的老兵了。 冰球这个项目，它首先是一个团体项目，大家一起去赢啊，一起去拼，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作为一名主力中锋，白一彤要参加校队、区队、市队的训练，除了坚持训练外，还要完成功课，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也没断过。但白一彤说，她从来不后悔学冰球，因为冰雪运动带给他的自信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经常有打着打着抬着下去的。 那你不会觉得受不了吗？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在比赛的时候的话， 就证明你是有去努力，你有去拼，我觉得是好的。 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关注冰雪运动，北京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冰雪运动普及。北京101中学在学校建设了真冰场和仿真冰场，初中在常规体育课的基础上增加一节轮滑加滑冰课，实现全员上冰，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冰雪选修课，还利用每年冬季结冰后的校园湖面开展冰雪嘉年华。北京101中学冰雪运动队领队周一说， 冰雪运动啊，是培养孩子特别好的。为什么呢？你说冰球球速又高，受伤概率又高，能站在那上面打球的，不管他球打得好不好，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敢于拼搏，特别好。 奥林匹克文化和冰雪文化也在校园中传播。前门小学在校园打造了冬奥乐园小天地，向同学们展示着冬奥火炬、吉祥物、奖牌等，冬奥元素也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前门小学副校长高翔说， 比如说数学当中可能在千分之一秒这样的瞬间，你就与金牌失之交臂，让孩子们去分析。美术可能画一画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语文呢讲解一些我国冰雪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励志故事。 2022 Winter Olympic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外语广播承办的我的冬奥梦活动，从2015年起每年举办冬奥小记者选拔，最佳冬奥小记者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走进主新闻中心，与世界各地记者一起记录冬奥、传播冬奥。小记者们说， 学到了一些关于奥运会的知识，比如说冰壶啊、花样滑冰啊，这些规则呀，什么都明白了， 锻炼了我自己，让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变得更好。 冬奥小记者活动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23个分站，共走进全国2000多所中小学校，覆盖200万青少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中心主任张清宇说， 参赛的选手从他青少年的角度去学习冬奥知识，同时呢还要以双语小记者的身份向身边人、向国际社会讲述咱们中国人民在筹备冬奥会时候的一些生动的、感人的一些故事，把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完全已经可以成为这样的主角。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